羽翼渐丰的他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 近日，记者来到了亦庄永清高新区廊坊汇买在线产业基地，在炎炎的烈日下，施工人员正开展施工作业，一切忙碌又有序。据了解，这个项目占地近90亩，总建筑面积达到8万多平方米，主要建设商品加工基地和研发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廊坊汇买在线产业基地建成以后，年商品建工单数将达到40万单，预计年销售额3亿元，吸引就业将达到300人以上。 据了解，汇买在线成立于2010年5月，总部位于亦庄开发区，是一家创新型视频购物企业，汇集了视频创意和科技创新相结合的多品牌多渠道。2016年年底，汇买在线公司资产已经达到15亿多元。2015年，经过多次考虑，在两地政府的帮助下，公司决定将外迁到亦庄永清高新区，在高新区寻求新发展。实际上，这仅仅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大背景下，新区企业疏解到亦庄永清高新区的一个缩影。从2014年4月17号，大兴与廊坊签署合作协议以来，现在管理机构正式成立，规划编制基本完成，组建高新区投融资公司，启动高新区基础设施建设，高新区已经从纸面搬到了地面，从概念变为了现实，实现了高规格开局、高起点迈步，越来越多的新区企业选择在这里扎根，寻求新的发展空间。 种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亦庄永清高新区管委会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目前高新区已经成功签约40个项目，其中有20多个项目来自于新区，他们分布在西红门、黄村、青运店等镇。如今首批承接的汇买在线、邢友恒等7个北京产业转移项目已经进场，涉及电子商务、生物医药、新材料、都市服务等产业。高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高新区正在积极探索以开发区为主体的跨区域全产业链布局集群发展模式，形成北京研发、廊坊转化的格局，现在正面向全球招商，重点发展互联网加智能制造和电子商务两大主导产业，与北京亦庄实现有效互补。开发区重点发展高精尖产业，例如企业总部、研发中心、创新中心、结算中心等。永清高新区主要发展制造环节核心企业配套。 北京亦庄永清高新区总体规划面积90平方公里，启动区30平方公里，在30公里半径里就有6条高速公路，包括京台、廊仓、涿密、京沪和规划中的螳螂，以及 物业费。我们这边能够减免掉住户所欠年数相应的滞纳金。 在走访中，有小区居民表示，小区的环境治安都很差，楼道里的卫生没人打扫过，四大乱建物业也不管，还有居民丢过自行车、电动车甚至汽车。到现在，在25号楼旁还有一处特别明显的棚子搭在那儿。拒绝缴纳物业费是因为物业根本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 谈到诉求，拒绝缴纳物业费的住户告诉记者，由于物业多年没有作为，因此只能补缴1年的物业费。等物业的管理有所改善，小区的环境治安都有所提升以后，会将按时缴纳物业费。 从4月初到6月中旬，物业与住户多次交涉没有结果之后，选择到信访办寻求解决办法。为了解决纠纷，信访办提出居民可以成立业主委员会，形成组织代表业主与物业进行调解。据了解，业主委员会是指由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代表组成，代表业主的利益，向社会各方面反映业主意愿和要求，并且监督物业管理公司管理运作民间组织。 本台消息，说起违建，相信不少人都会非常的反感，特别是某些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的违建，更是让不少居民感到无奈。近日，为了切实解决大兴新源时代小区遗留违建的问题，大兴城管的队员们进行了一次集中拆违清理活动。用"盖违一月，拆违一年"这句话，

北京市气象台又发布了从21号中午12点到22号下午1点的降水量，全市平均降水10.6毫米，其中最大降水量集中在大兴雨法镇，达到了55毫米。 降雨天气里，记者也得到消息，因为雷雨导致停电，大兴区西沙窝村的一位村民在试图修电箱时发生了触电事故，并且有生命危险。接警后，大兴消防卫神窗中队立刻赶到现场救援，为男子进行心脏复苏并送往医院。 救援人员告诉记者，这名男子家住在农村，晚上因雷雨停电，他去查看电表箱时不慎触电。据了解，因为电表在门洞处挂着，旁边停有车辆，空间很小，所以被电后男子就被一直卡在车和门洞之间。消防官兵赶到现场后，迅速将被困男子抬到屋内，并对他进行了心肺复苏。救援人员介绍说，从男子触电到报警已经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当时他的状态已经很差了。 事发时间是6月21号晚上8点半左右，大兴消防卫神庄中队接到报警后立即赶赴现场，迅速将被困人员抬到屋内，对他进行心肺复苏。10分钟后，男子有了生命体征。因为联系了120堵车没有到，随后家属联系了面包车，消防中队警车开道，将男子送到了卫神庄镇医院。 本台记者报道。 感谢大家，我也非常高兴能在这样一个凉爽的上午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有趣的话题，就是演讲稿的写作。 6月22号上午，来自大兴区佳木朗诵艺术团的团长王冬梅老师在区政府会议室为全区30多名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了以演讲稿的写作技巧为主题的讲座。王冬梅老师从事宣传文化工作20多年，是大兴区作家协会理事，作品常见于《人民文学》《北京日报》《百花园》《小小说大世界》等国内外报刊，多篇作品曾获得了市区级大赛的奖项。这次讲座，王老师针对机关工作人员的这一特殊受众群体，专门从公文写作与演讲稿的区别、怎样写好演讲稿以及如何演讲等几个方面，用专业的知识、生动活泼的案例为大家进行了精彩的讲解，得到了学员们的欢迎。 我叫赵云飞，来自大兴区卫生计生监督所。今天听了来自佳木老师的讲座，让我受益匪浅。咱们这个王冬梅老师，今天我觉得听他这个讲座挺荣幸的。他呢，我觉得他讲的条理特别清楚，而且特别幽默。他用的那个语言比较平实，让大家理解起来也比较容易接受。然后他还举了大量的实例，还分享了一些他写的一些文章。我觉得这个对我的启发都是很大的，在以后的写作当中，在演讲稿的一些准备，我觉得都会让我有很大的提高。 我是大兴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我叫于竹。我觉得因为是平时都在机关上班，然后公文写的比较多，可能公文主要就是比较严肃哈，然后就是清晰，然后一些数字性的东西比较多。我觉得王老师讲的特别好。好在就是我们对整个咱们这个演讲稿的写作有了一个层次上的深刻的认识，以及对它的内容还有细节结构等等很多方面都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来自于那个大兴区政法委，我叫张健。刚才听了那个王老师的培训，让我对自己的这个演讲稿啊，能有一些些许的那个改动。因为他从刚开始说的写方面来说，可能我这方面还是有一些小小的不足。然后到中间的练这块，可能他说的这口语这块，可能需要接地气儿，然后需要下面普遍的那种接受被感染。然后这我还有待加强。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刘霞、吴金浩播音，圆圆、靳诗萌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